今晚嚟今个星期澳门街啊，咁啊，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啦，司徒文俊啦。咁啊，今日咧非常开心，因为咧今日就唔喺澳门哦，今日咧就系、是、亦都系好似上次咁样啦，我哋就喺国内度录音嘅。咁啊，试过对上都试过三次啦，咁啊一次咧就系喺呢个珠海啦，就话森哥嘅写字楼啦，咁啊系到嗰次咧讲翻啲地产啊，同埋啊讲下新年嘅嘢啦，咁啊之后啊又试过有一次就广州录音啦，咁啊今日咧其实都系啦，重临旧地，咁又翻翻去广州啦，咁啊点解咧？咁啊，因為今日咧就即係得到啦，咁啊上次咧有一啲廣州國內嘅聽眾邀請啦，咁啊即係我哋嘅聽眾群咧，咁啊喺廣州咧就諗唔到啊，就即係都成功建立少少嘅聽眾群啦，咁就上次咧就邀請我哋翻去嘅一啲學者咧，咁就今次都仲有一個嘅聚會啦。咁啊，亦都係有啲學術嘅交流，咁啊邀請咗我啦，咁啊同埋今日嘅嘉賓啦，就邊個啊？ 烏田心 係啦，咁啊烏博士咧就即係邀請我哋兩個咧就翻嚟出席一啲學術上嘅會議，咁其實係邀請阿博士嘅啫，因為我啊純粹係喺職根咧就芝麻崗啊咁啊， 唔係做打雜啫咩？ 係啊，做下打雜啦，咁樣咧就即係主要咧就係翻嚟 hea 下咁樣啦，食下嘢啦，咁啊次次翻嚟都有啲好嘢食噶嘛，咁啊又招呼下咁樣。咁啊今日咧除咗係同啲廣州嘅學者聚會之外咧，因為呢啲真係好悶啊，我都完全啊聽到打曬喊路啊。咁啊之外咧，今日咧就正正式式啦，今日咧就係同一啲廣州嘅聽眾咧就係、是、有個聚會啊，咁樣咧。點解呢？咁就係因為試完咧，我哋澳門街嘅節目咧，咁啊除咗講下啲澳門嘅嘢啊，除咗話即係講下有時飲飲食食啊之外咧，咁我哋亦都啊，即係好多時我會將個重點咧擺喺啲玩具啊，或者啲漫畫啊、啲電影身上啦、啊。咁早排咧有啲聽眾喂聽過我哋講蜘蛛俠啊、蝙蝠俠啊，同埋咧有啲聽眾咧就一直咧，譬如有聽過我哋講玩具啊，尤其是譬如可能講下高達啊，講下 figure 咧。咁就一直係有同我溝通嘅，一直有聯絡嘅。咁就事源於咧，佢哋就係國內啦。咁可能係有啲就係近啲嘅，譬如珠海啦。咁啊有中山嘅啦。咁啊亦都有廣州聽眾。咁啊上次咧就同啲中山聽眾咧就聚會過啦。咁就唔係好多人啫，都係得六七個人。咁今日咧就到廣州啦。咁咁啱咧，今日咧就呢幾個廣州嘅聽眾咧，亦都咧係佢哋係本身係好中意動漫同埋好中意玩具嘅。咁佢哋咧亦都係有去過香港同埋澳門嘅一啲動漫展啦。咁佢哋都係話同我哋分享一下，即係一個廣州嘅即係廣州嘅動漫愛好者，佢點睇香港同埋澳門嘅一啲展覽咧咁樣。咁啊喺節目開始之前咧，咁啊一如以往啦，要多謝贊助商先啦。咁啊多謝我哋嘅贊助商嚇，創豐物業投資有限公司啦。咁啊浩天企業管理 ，VPBM 澳門六隻攝影製造學會啦。咁啊另外讚記美食啦，咁啊同埋 Protea Yaris 嘅。咁啊另外我哋嘅節目咧，咁啊會喺幾個平台度聽到啦。咁啊 Wagga 先啦。咁啊另外天台、Our TV、Open Sky Radio， 咁啊同埋最緊要我哋主台啦 ，www.mccow321.com 啦。咁另外咧，國內嘅聽眾咧可以喺百度啦，有時土豆啦，咁啊可以咧都 search 澳門街都會聽到我哋某啲集數嘅。咁有啲咧點解會聽唔到咧？咁啊因為細佬我懶啊，就有時就唔係集集咧都會將個 file 掟翻國內咧，咁就未必集集都有人 upload 啦。咁啊今日咧。咁啊難得啦，烏博士又忙完啦，咁啊而家同我哋幾位聽眾咁啊包間房，大家食下嘢啦喺廣州，咁啊傾下偈啦。咁啊動漫節呢個題目咧，其實我本來咧今年唔諗住做嘅，因為其實上年我有做過，但係上年咧我係親係自己有去玩有去 hea。今年咧我因為做嘢忙啊，咁香港個咧我就冇去到。咁但係咧即係好多謝 Wagga 先咧，阿迪同埋阿 Kelvin 兩位兄弟嘅幫手啦，咁就同我喺動漫節入面咧，可以撲到一啲限量版嘅玩具啦，同埋一啲即係限量嘅精品啦。咁啊，好多謝兩位兄弟啊，喺度公開致謝啦。咁啊，今日咧我哋聽眾有男有女啦，咁啊男聽眾啦，傾下偈啦。喂，你自己啦，即係你係一個，你係咪土生土長廣州人啊？係 啊， 咁啊，喺廣州，廣州自己除咗廣州嘅活動啦，即係啱啱想即係同你傾開都有話啦。其實之前 email 都傾過啦。喂，你話你都有去香港同澳門啦。喂，今年香港你自己漫畫展有冇去到今年？ 嗯，都有去。 咁啊，今年個感覺覺得香港嗰邊去到即係覺得同你哋國內嗰啲比啊，係咪都係其實差唔多啊？定係其實始終都係香港會係好好多咧？ 嗯，香港就比較其實都差唔多同廣州呢邊 係 啊，因為即係 cosplay 嗰方面就可能佢香港嗰邊即係有啲限制，不過都相對嚟講都叫規矩啲咯，比較。 其實我之前咧就即係聽到啦，深圳動漫展有單嘢咧就好驚人啦，就話有個女仔就即係著到好性感，就好似話淨係著住 under 絲襪同埋即係著到好性感就走出嚟就俾人影相。咁另外就有個唔知國內邊度動漫展咧，就有個扮呢、這個聖鬥士星矢嘅雅典娜，就條裙短到係見到底褲嘅。跟住咧就話即係在場嘅我哋而家好多聽眾啦，咁有啲女聽眾笑緊啦，咁唔好意思啦，咁啊照講啦，咁啊可以笑出聲嘅，咁啊烏博士都笑緊啦，咁啊係嘅，咁啊即係話好色情啦，咁又話喂懷疑蛙中水重啦，你認真啊，廣州動漫展有冇啲咁嘅事發生？ 都接觸過都有少量，始終樹大有枯枝嘅啦。 其實會唔會係嗰啲？其實嗰啲其實冇唔係 cosplayer， 佢係真係想係即係攞個風頭嚟到出位咁樣嘅一啲女仔。 排除咗呢種人存在咯。 即係可能 呢個圈，因為玩 cosplay 嘅人都太多啦，你都唔可以確保話每個人係個心態係點嘅。 係。咁啊，喂。問下你啊，其實香港動漫展咧，今年我真係冇去啦，即係我好想去嘅，尤其是即係我自己又好想去 LEGO 同埋 Hot Toys 嗰兩個嘅攤位啦。咁啊，當陣時即係未同你見面之前咧，你電郵都同我講過啦，你話你今年會過香港玩啊。咁我同你講，我話喂，你幫下手啊，你過去香港動漫展，你同我影啲相翻嚟。咁啊，你自己都係彩香模型啦，咁啊，你啊影咗啲相俾我睇，就香港個嗰個模型展啊，咁啊有啲得獎作品咧，好坦白講啊，大家都唔係好敢苟同。喂，你自己去現場睇係咪即係有啲真係有啲做畫成分咧？ 都質素幾參差嘅，其實。 因為 入選嗰方面。 因為我覺得你哋廣州嗰邊咧，嗰啲動漫展同埋即係模型展咧，其實啲質素啊，即係恕我冒昧講句啦，喂，高過今次電擊嗰個好多。即係我自己睇翻都係，咁啊原創性同埋啲 finishing 都係啦，即係我見到就係好多係即係做得好靚嘅，反而就冇獎攞啦，或者咁講啦。喂，咁啊除咗咁之外啦，你自己有冇喺廣州有冇玩開啲 figure 嗰啲啊？ 嗯，都間唔中會買兩隻啦。 一兩隻，咁啊始終都高消費玩意啦，係咪？咁其實我都冇錢玩嘅，我都追唔起嘅。咁啊，喂，問下你香港你今次去到啦，據聞咧就上年漫畫節，我知道你都同我講，你年年都會盡量都會去啦。上年就好多啲東南亞，即係嗰啲點講啊？用你哋廣州嘅角度，嗰啲係咪叫阿烏博士嗰啲係咪叫菲律賓定係叫東南亞裔嗰啲啊？ 嗯， 係啊，即係嗰啲阿燦係嘛？唔係喎，阿燦喺香港。 錯啊！ 係啊，即係好多，即係唔知你明唔明啦。我哋香港人就即係嗰啲印尼啊，或者乜嘢嗰啲菲律賓人啦，咁就 咩南亞裔 係南亞裔嗰啲去排隊咯。咁啊，今年係咪冇呢個情況出現咗咧？ 呢個就唔係太清楚，不過聽聞佢今次話冇話啲限量嗰啲 即係冇 售啊嘛，就好似少咗呢啲人咯。 即係唔會現場發售。 系咯， 咁啊，喂，嗱，問下你啊，你喺現場啊，你亦都，但係你同我講，你話 Hot Toys 個攤位好爆人，根本你都行唔到入去咁滯。但係你 anyway 你影嗰啲相俾我，嗱，好認真問一句，我哋早排咧先做完蝙蝠俠嗰、那個電影嗰個相關節目啦，今年蝙蝠俠嗰啲 figure 得唔得先？新嗰啲產品 都幾高質素嗰邊。 喂，嗱，問一問你，Hot Toys 之外咧，仲有一間叫 Anna Bay 啦，咁Anna Bay 今年咧都有出蝙蝠俠嘅1:4嘅 figure 啦。你自己睇兩間Hot Toys 同埋 Anna Bay， 你自己睇你覺得邊間嘅成品係好啲？ 咁都係 Hot Toys 比較。 即係detail 啲定係點樣 ？detail 面相方面啊， 嗯， 面相方面，即係嗰個雕工咧，雕刻嗰個雕工咧， 都幾寫實， 都 OK 嘅。 OK。 咁啊，喂，除咗 figure 啦，喂，問下你先。嗱，香港咧其實就同澳門一樣，除咗話一啲大嘅參展商咧，就側邊咧有好多唔同嘅細嘅參展商。咁始源於咧，就即係好多時啲參展商咧都係會即係買一啲我哋咁講咧盜版貨啦，或者好似以前咁講，夠膽死啊賣假 LEGO 啊，大陸翻版嘅高達模型啦。咁啊，當然啦，上年其實即係我唔知你知唔知啦。其實你國內咧，廣州或者係即係好多時，尤其是你哋廣州係一個玩具批發市場啦，你有好多品牌咧，譬如係小白龍啊、TT 啊，都係會模仿 Bandai 嘅高達模型嘅，你都清楚噶啦。咁即係其實上年咧就有單嘢就搞到好大鑊嘅，就係、是、前年啊，就係、是、喺香港嘅漫畫節咧，就曾有一間係專登賣呢啲翻版，就跟住俾人報海關，海關嚟到咧就話證據唔足，就拉唔到人，結果咧。香港嘅代理咧就嘈到係上法院嘅，咁就後屘就當然拉人封艇啦，就唔俾佢繼續落去啦。咁就喂，咁經過上年嘅即係同前年嘅洗禮啦，今年多唔多香港漫畫節多唔多呢啲賣翻版嘅鋪頭？ 如果真係話擺到明翻版，應該就好似冇啦。但係始終有嗰啲冇咩版權嗰啲咧，例如啲抱枕啊嗰啲刀劍。木刀劍啦，嗰啲都始終係好多下。 多唔多網上偷圖嗰啲情況？ 好多， 好多， 係 即係冇版權嘅，佢純粹偷 capture 落嚟。 佢有啲係我哋嗰啲叫同人創作咯，即係啲fans 自己畫咗，咁就擺上網，咁佢哋都因為見幾靚，咁可能都因為我哋廣州呢邊都好多㗎啦，成行城市㗎啦。 喂，我問下你先，我嘅年代咧，仲停留喺呢個涼宮春日啦，咁就同埋呢個School Umbra 啦，咩校園迷糊大王啦。喂，而家其實興啲乜嘢 㗎？我的朋友很少啦。 啊，即係一啲新嘅，我真係唔識啊。 係㗎咯，始終而家都係。 啊。咁啊，或者唔緊要啦，我哋今日咧除咗有男仔聽眾咧，仲有兩位係廣州嘅女聽眾啦。咁啊，不過佢哋兩個咧就而家唔會出聲字嘅，因為佢哋兩個咧今年咧就冇去呢、這個香港漫畫節，因為嗱，點解咁講咧？咁因為即係好直接咁講，兩位都學生，咁變咗咧好似由廣州去香港咁專登。一來一回，再加埋喺香港留一晚，又食又住咧，其實個消費都唔會太低嘅。咁啊，即係唔係我哋呢啲，即係我成年人啦，老人家添啊，唔係學生消費到嘅。咁所以呢一 part 咧，可能佢哋會悶少少。咁啊，同埋學生嚟計咧，就一定係噶啦。只可以選擇嘅啫。咁佢哋今年咧就選擇咗咧，就去澳門嘅漫畫節嘅，因為差唔多時期。咁啊，佢哋去咗啦。咁啊，一間先講佢哋喺澳門嘅見嘅所歷所聞啦。咁仍然係揾翻我哋呢位男聽眾咧，就講下即係佢喺香港嗰邊見到嘅嘢啦。喂，香港咧其實即係我唔知你哋要喺國內應該要翻牆啊，就有個即係你都識嘅，其實我同你講過嘅時候，你一講你就知啦，就叫高登啦，香港就好出名，高登文化啦，就譬如有咩嗰啲小丑神啊，啲硬膠嗰啲咁啊，往年其實佢哋個攤檔咧就即係好受歡迎啦。咁另外咧，佢哋嘅創作人咧都嚟過澳門，就同即係我有幸同佢哋見過面。咁我都同你講過話，我有嗰隻老魔嘅公仔，嗰隻其實好出名嗰隻公仔就係一隻好鹹濕嘅公仔啦，就話係咪好中意啲黑絲襪尾腿嘅一隻公仔啊，流曬口水咁啊，但係好 Q 個樣。咁今年佢哋有冇擺檔啊？高登？ 你話嗰個小丑嗰個啊？ 係冇錯， 都唔止一檔喎。 唔知一檔， 好似有兩檔 嘅。咁會唔會其實佢係即係佢係分拆咗兩批唔同嘅人做咧？ 呢個唔太清楚咯，一個我見一個就係賣好搞笑咯，佢係一個鋁罐圓形嘅小丑，入面賣啲區分貼。 係。 另外一個就都係賣毛公仔咯。 啲區分貼都係小丑神咁嘅樣。 係。 哦，跟住就毛公仔，毛公仔係都係小丑。 一個海盜啊。 海盜 一個大海盜冇有鐵鈎， 有冇嗰、那個蘇塞個樣啊？即係兩個 都好似有啊！ 面珠燈耷曬落嚟，好 Q 噶嘛！咁啊啲但有冇老魔咧？頭先我講嗰只公仔咧，最正嗰只咧， 應該唔覺有， 唔覺 好啦，好似 高登神獸卡咧， 呢個都冇啩，應該 冇啊，因為 書店有。 係咪啊？因為我哋澳門街咧就好耐冇講過粗口，不過都忍唔住講一句啦。咁啊，因為當陣時咧，我啊上年有去呢個漫畫節啦，咁啊亦都喺即係澳門街有做過呢個漫畫節，講呢個南亞裔排隊黨嘅問題啦，亦都係同一個香港嘅玩具業界，即係一個漫玩具店嘅老細係做過一集澳門街係講過啦。咁啊，大家 search 翻上年嘅人有講嘅，咁就上年咧，其實我去到香港咧，收長途電話咧，不約而同咧收幾個都係叫我，喂，幫我買高登神獸卡。咁啊，個個都係一句嘅啫，今次撲街了。咁啊，係啊，金啊金色有金啦，刺啊刺旁啊刺啊，撲街啊，我唔使講撲街啊撲街啦，料啊，即係雀仔個料啦。咁啊，話要今次撲街了嗰啲咁啊，甚至乎咁啊，後屘俾我揾到張今次撲街了嘅 poster 啦，咁啊，翻到去好開心啊，翻到澳門。咁啊，喂，其實咧嗱，香港嘅就啱啱講過下啦。咁其實我哋呢個節目咧，主要咧，我哋上年咧就係講比較香港同澳門啊。咁啊，今年啦，喂，又比較，其實澳門咧，上年咧，即係其實去到今年咧，咁一直中途咧，大大小小咧，有唔同嘅機構咧，都有搞過一啲動漫展嘅。咁今次咧，其實呢一節咧，我哋就亦都會分享下啦。咁啊，其實三位嚟計啦，其實澳門咧，即係咁講啦，廣州去澳門咧就近過香港好多嘅，咁亦都係一程車搞掂啦，又即係消費啊冇香港咁貴啦，咁啊簡單啲啦，咁啊以我所知咧，咁啊三位都好似去過呢、這個澳門嘅漫畫展，咁啊即係唔同團體搞嘅都好似去過，係咪啊？咁啊，女聽眾咧，照樣可以出聲啊！咁樣咧，你哋講嘅時候咧，你們就咁講得噶啦，咁啊會收到音噶啦，冇問題嘅。幾多人都 OK 嘅。咁啊，不過講嘢小心搭聲咁得噶啦。咁啊，你哋都去過噶係嘛？ 啊， 係啊。咁啊，喂，咁啊，分享一下啦，因為其實咧，上年咧，其實譬如我哋團體啦，青年人團體澳門啦 ，CMMG 啦，都有搞話一齊可能去一啲小型啲嘅即係冇政府資助啊。亦都冇乜大贊助商嘅一啲澳門嘅原創嘅動漫展啦，咁啊有啲咧就揾咗一啲國內嘅譬如變形金剛啊，或者一啲玩具生產商落嚟參展，甚至乎有搞模型展嘅。咁當陣時咧，咁啊我亦都喺 Facebook 嗰度咧就分享過啦，即係話喂質素好高啊咁樣啦。咁啊亦都有聽眾啊，喂你不如你講下啦，點解唔講咧咁樣？咁啊今日咧就一次過咧，因為你哋去過咧，咁啊我想。講曬啦，即係將我一直幾個漫畫展都講曬啦。咁啊，首先講下有一個就即係我所講啦，有玩具有剩嗰、那個，其實你哋係咪三個都有去啊？嗰啲即係小型啲嘅，即係我只係唔係喺啲賭場度搞，就冇政府資助，亦都冇乜大團體資助，冇乜明星嗰啲啊。你哋係咪都有去嘅咧？ 都有去過。 係嘛？因為嗱，我自己咧就有啲朋友，即係譬如好似話上年啦，咁啊。你哋廣州應該我諗你都識嘅，就其實月下啦，就係呢個女仆嘅團體嘅負責人啦，咁啊佢哋有個叫特伊萊宮殿咯，咁佢哋啊過嚟參展咁啊，亦都係幫一個國內啊嘅cosplayer 咧，就佢患咗癌症，就幫佢籌款，咁啊喂我哋澳門街都有捐錢㗎，咁啊即係用我哋澳門街名義咯，咁就呢件事我覺得我好有創舉，其實你哋知唔知嘅呢件事？ 有聽過。 喺你哋其實，譬如廣州嗱，以我所知，好似係嗰陣時廣州同埋中山漫畫展都有籌款嘅係嘛？因為佢哋有好多話幾個場合都有搞噶嘛。其實依你哋 好多地區都有嘅，都有做 係。咁啊，嗰位 cosplayer 而家近況點樣？ 都過咗身嚟 啦。過咗身啦。係 啊。 因為我就完全唔知嘅，我聽佢講過咯。咁啊，其實都係幫佢屋企人。搞身後事咁，其實好嘅嗱，其實咧呢啲事咧，其實應該要表揚，即係雖然係好唔好彩係過咗身啦，即係唔係好事啦，但係咧，即係呢個互相幫助係好嘅，同埋真係大家出自內心啦，咁係非常之好嘅。咁就喂，另外啦，想聽你哋即係其實大家可以即係聽我哋做咗十幾分鐘啦，其實可以放開少少嚟講嘅。你哋對呢啲澳門，即係我哋啱啱講緊啦，呢個小型啲嘅漫畫展啦，你哋有咩意見咧？即係可以以你哋一個參，你哋其實係。參展商嚟，你哋係算係純粹係落嚟係玩 cosplay 啊，落嚟係當係旅遊咁樣咧？我想知道你哋。 我哋純粹係即係諗住落嚟玩下，咁睇下澳門嘅場係點樣咯。 喂，同埋咧，我想問下啦，你哋咧，譬如次次落親嚟咧，即係好似上次啦，你哋過嚟啦，咁當陣時都有同你哋傾下偈咁樣咯。喂，你哋興組團落嚟嘅喎，你哋次次一落親嚟都十幾人嘅喎。點解我即係好似我真係好怪喎，即係好似交流團咁樣咧，次次佢哋一過身嚟咧，廣州團啦、中山團啦，跟住即係幾個團咯，深圳有一團咁樣喎。 咁多團。 多，你淨係國內其實嗱，澳門嗰啲動漫展咧，有時點解會搞得咁好，即係好似好熱鬧咧？就係、是、靠佢哋廣州啊、中山呢啲嘅cosplayer 呢啲參加者或者一啲參展商落嚟撐場啊！佢、哋加埋人數係過百人㗎、即係好似即係你明唔明啊？即係好似今日可能你見到我哋今日個聽眾個聚會，我哋而家唔多人啦，我哋全部夾埋咁樣都係十個以內啦。咁、但係講緊佢哋落嚟玩，好似我上年見佢哋咧，佢哋一團係有成21人。 哇！包架車嚟喎。 嗰啲你哋都係就咁坐翻平時嗰啲我哋上廣州嗰啲直通巴啫係嘛？冇得包車啊，應該係嘛？ 都唔會包 嘅啫。係嘛？就咁落嚟啊！不過即係一間先再講下啦。因為即係都聽你哋講過下有啲坎坷事啦。咁啊，不過喂，首先講下嗱，我自己咧就覺得小型嗰啲咧，其實好直接咁講咧。有啲我都識佢哋嘅，咁我覺得佢哋有即係礙於啦，冇政府資助啦，同埋即係冇呢個點講啊，即係冇呢個大型嘅贊助商啊，即係咁樣講真係㗎，冇啲商業機構嘅贊助咧，佢哋純粹靠自己一分一毫同埋靠入場券嚟到去維繫成個活動咧，結果咧就設備唔係好好啦，冷氣唔足啦，咁啊另外咧就即係啲燈光唔係咁靚啦，又冇話即係有好多好好嘅表演啦，即係譬如話揾啲好出名嘅歌手或者啲代言人呢啲香港明星過嚟，咁但係我覺得佢哋啲自己嘅私底下 cosplayer 嘅表演梗係一流啦。咁但係咧，佢哋好有客嘅，即係例如佢哋你哋廣州咧都有即係之前咧，其實你哋廣州都有啲玩具生產商咧係過咗嚟啦，即係例如咧你哋而家咧其實廣州你哋自己出門都知啦，武雲真吾啦，即係一啲新嘅品牌 TT 啦、屠龍子啦、龍屠子啦，當陣時已經有過嚟㗎啦，甚至乎而家出變形金剛咧，咪TCF 嗰個變形金剛大力神嘅自己做嘅，當陣時已經有落嚟擺展嘅。咁呢啲咧其實反而咧號稱全澳門最大嗰啲動漫展咧就冇呢啲嘢睇喎，反而呢啲我哋自己玩玩具咧覺得咁有黑咧就係喺呢啲細展度睇到，咁硬件咧當然唔吸引啦，咁不過咧就即係覺得佢咧就嗰個配合就好好嘅。咁另外咧即係除咗我講呢啲細展咧，咁另外咧淨呢個就都係會以玩具為主啦，模型都會係其中一部分啦。咁有一個咧就冇玩具冇模型嘅，就純粹係即係同人嘅，即係純粹係以呢、這個自己你哋口講嘅同文字啦，即係畫一啲漫畫咁樣嚟計嘅一個純係漫畫嘅展覽，你哋有冇去過？ 去過一兩次啦。 但即係都係專登廣州落嚟去，都係去睇嘅。喂，咁其實你哋即係咁講啦，次次你哋落親嚟係咪即係都係順便落嚟澳門食下嘢玩下，又 cosplay 咁樣，跟住又去玩啦？但係主要都係去 私影咯，我主要。 哦，即係主要去翻個漫畫展嗰度。 唔係，仲要因為澳門好多景點，即係攞嗰度做背景嚟自己影相咯。 啊，其實喂，你哋嚟計係咪即係一直都係其實國內係咪廣州，譬如或者中山係咪同澳門嘅呢啲嘅動漫嘅 cosplay 或者係呢啲人係都係即係建交咗好耐嘅，本身都係好多時會喺呢啲聚會，大家就好似老朋友咁碰頭咧。 就可能唔係太多，主要係我哋都係我哋本地人嗰啲係集埋一齊先至過去玩。 你哋有冇畫同人字而家？ 我哋主要係玩 cosplay 嘅 cosplay 咯，咁但係你哋啲朋友譬如一齊落去嗰啲，有冇啲係帶書落去賣或者點？ 好似都比較少嘅，內地去，因為我哋見嗰啲團體內地嘅都唔係好多， 係 可能都係香港或者澳門嘅。 香港而家譬如香港有啲出名啲啦，譬如以前火狗工房嗰啲有冇嚟參加？ 火狗聽聞係咪俾人收購咗？ 我唔係好清楚，因為以前就好耐㗎啦，以前 Game Player 時代咧好啊，不過可能你哋唔知道，你哋廣州應該冇呢啲書，就係呢啲香港嘅電玩嘅嘢啦。喂，喂，問一問你哋先， 咁你哋去過即係你呢個講啦，都有去嗰、那個即係嗰啲規模細啲嘅漫畫展啦。喂，你哋覺得即係我話嘅硬件冇咁好，但係你哋覺得佢哋搞得有冇客咧？ 都有嘅。 即係真係係中意嗰樣嘢而係要去做嘅。 誒，呢啲通常都。 咁其實咧，我直都有因為我去咧亦都有問過一下嗰啲搞嘅後生仔啦，佢哋有啲正我講係蝕住搞嘅，咁啊即係講到明係即係可能有啲係車錢都揾唔翻嘅，真係蝕住搞。喂，你自己點睇呢樣嘢？即係你哋作為一個漫畫愛好者，你點睇？點解要蝕住都要用呢、這個都要去維繫住一個活動咧？ 其實我哋玩 cosplay 差唔多嘅啫，我覺得那個心理心態咧就都係一樣咯，大家都係唔係咁在乎金錢，係我哋嘅中意嗰個興趣咯。 即係會唔會係一個心態就係我而家去玩，跟住咧我而家呢個係人生嘅一個階段嚟嘅，一個得獎，跟住就算係冇意義嘅唔緊要，照做咗先。 係做一樣自己開心嘅嘢咯。 嗯。咁啊嗱，呢一節咧其實就主要同大家講下香港嘅漫畫節啦，同埋即係分享一下一啲澳門即係比較小型嘅一啲漫畫展啦。咁就下一節翻嚟咧，我哋又可以分享一下一啲澳門比較大型嘅漫畫展。咁啊，今年咧其實咧或者咁樣啦，呢漫畫節咧其實有時咧都聽到啦，如果出現咗少少問題啊，咁啊亦都咧咁啊頭先咧就即係亦都係同你哋廣州好多嘅 cosplayer 聚會嘅時候咧。就聽到啦，七嘴八舌咁。頭先我都話喂，唔好逐個輪住講啦。咁啊，聽過有啲嘢咁樣。咁啊，你哋應該就比較感覺大啲啦。咁啊，下一節翻嚟咧，就同你哋又講下喂，澳門一啲大型啲嘅漫畫展，你哋個感覺或者會有啲 bad feeling 係個情況係點啦。咁啊，下一節翻嚟講下啦。